欢迎收听 Täglicher Apfel 每日一苹果。德文老师远离我。 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对话吧。 Hey Elena, hast du diese Stellenanzeige für die Marketingabteilung gesehen? Ja, obwohl ich momentan eigentlich zufrieden bin, klingt das Angebot sehr interessant. Stimmt. Die wichtigste Voraussetzung ist wohl die Berufserfahrung in diesem Bereich. Ich habe schon 3 Jahre Erfahrung. Ich überlege ernsthaft, mich dort zu bewerben. Das solltest du tun. Sie suchen jemanden, der zeitlich flexibel ist. Teilzeit wäre mir zwar lieber, aber in der Anzeige steht leider nur Vollzeit. Vielleicht kannst du das später im Vorstellungsgespräch klären. Gute Idee. Ich muss nur noch schnell meine Unterlagen aktualisieren. Ich drücke dir die Daumen, dass es klappt. 刚才的对话很精彩，让我们来看看细节。 Lucas 问 Elena 有没有看见推广单位的广告，也就是 Die Stellenanzeige。 Elena 说，虽说她现在很满意，但这工作很吸引人。她说了 Obwohl ich momentan eigentlich zufrieden bin。 这里使用了 Obwohl， 意思是虽说，这是一个让步从句。要注意德语语法，动词 bin 要放在这个小句子的最后面哦。 接着提到最要紧的前提条件，德语是 die Voraussetzung， 也就是在那个领域 der Bereich 的工作经验 die Erfahrung。 Elena 说她有3年的经验，正认真考虑要应征。 Ich überlege ernsthaft mich dort zu bewerben。 这里用到 zu 加上动词原形 bewerben 的用法，这就是带 zu 的不定式结构，通常接在特定动词后面。 他们还提到时间要很弹性，也就是 flexibel。 虽说 Elena 比较想找兼职 die Teilzeit， 但广告上写的是全职。 Lucas 建议他可以在面试时再厘清。 Das Vorstellungsgespräch 就是面试的意思。 最后 Elena 说她要赶快准备好她的文件资料，也就是 die Unterlagen。 Lucas 祝她一切顺利，能成功，用了动词 klappen， 这在口语中非常实用。 那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大家下次见。